随着一生里的浪，你我在重叠那一刹，顷刻各在一方，缘分随风飘荡，愿尽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凝望那一刹，心中有泪飘降，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际遇，某缘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，重拾往事，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晚空更是遥远，谁在黄金海岸，谁在烽烟彼岸，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境况，随浪随风飘荡，随着一生里的浪，你我在重叠那一刹，顷刻各在一方，缘分随风飘荡，愿尽此生也守望，你我在凝望那一刹，心中有泪飘过，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，默默承受际遇，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，重拾往事，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的晚空更是遥远，谁在黄金海岸，谁在烽烟彼岸，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境况，你我在回望那一刹，彼此慰问境况。